通知提出，要积极引导家庭、学校等社会各方面共管共治，依法履行未成年人监护责任，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今天，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综合展区布展完成，工作人员开始展前的最后调试工作。 在整个展区吸引了6个国际组织、41个境外国家和地区和12家的国际企业参展，整体国际化率达到52%，比上届提高10个百分点。 综合展区分为国别展、省区市及港澳台展，以及首次设置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和数字服务专区展。其中国别展今年展览面积达7000平方米，是上届的5倍多，参展的国际组织和国别数量为历届最多，德国、塞尔维亚、菲律宾、越南、柬埔寨5个国家首次组织国家展团参展。 今天，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祝融号火星车驶上火星表面满100天。国家航天局发布了最新火星全景影像以及祝融号火星车行进轨迹图。 这幅全景影像是近期祝融号火星车使用导航地形相机拍摄的。拍摄时正处火星当地下午，西向光线较强，北向车辙明显，远处还可分辨出着陆过程分离的背照，东向有一处沙丘，在阳光照射下，太阳翼桅杆的影子也投射在沙丘附近。这是环绕器使用高分辨率相机对着陆区域成像获取的1米分辨率影像，图像中可清晰看到火星车行驶轨迹。截至目前，火星车已在着陆点以南方向累计行驶1064米。祝融号火星车于今年5月22号驶上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目前，火星车状态良好，能源充足，将继续向南部的古海陆交界地带行驶，以获取更丰富的科学探测数据。 革命老区甘肃庆阳华池县的扶贫干部邱军和身先士卒的福建霞浦县古县村党支部书记孙立美，忠实践行初心使命，为人民利益献出了宝贵生命。 2018年12月，36岁的邱军从中国化学工程东华公司来到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挂职。为了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邱军争取到资金，将山里品质优良的沙棘做成村民致富的产业。沙棘丰收了，邱军亲自上阵，做起了网络直播，为老百姓带货。邱军还带领村民发展起奶牛养殖、特色农产品等产业。在华池县挂职扶贫的2年多时间里，邱军与家人相聚的次数屈指可数，但他却是许多贫困群众家中的常客。175名大学生、23名贫困农村青年在邱军的帮助下稳定就业。今年1月8号，邱军病倒在工作岗位上，永远离开了乡亲们，年仅39岁。 就我总感觉到就像一家人，我求求你还求。 8月6号，在防抗台风卢碧的第一线，福建霞浦县古县村党支部书记孙立美在巡查中发现一桥下涵洞堵塞。他下水疏通涵洞，不幸被洪水卷入涵洞，生命永远定格在44岁。 站长跳下去的时候，他可能知道自己也没多大希望，他就在喊：“你上去不要管我，你上来，你上来，你不要管我。” 2018年，孙立美担任村支书后，他把工位设在村委会办事窗口，方便大家找他。村民们亲切地喊他阿美书记。在担任村支书3年里，阿美书记带领古县村发展起蔬菜种植等特色产业，为村民们解决治病、就业、上学等实际困难，改善村里基础设施、整治环境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让古县村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长到2.4万元，走上乡村振兴的道路。 东京残奥会从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游泳、射箭、乒乓球、轮椅击剑等项目上再获多枚奖牌，稳居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总奖牌数突破100枚大关。 游泳赛场，中国选手表现依然强势。女子50米自由泳 S11级比赛，由于之前有选手提出申诉，决赛进行了2次。在昨晚的重赛中，第一次决赛获得前2名的马佳和李桂芝，再次以绝对实力摘得金银牌。马佳还以29秒20的成绩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比她第一次决赛的成绩还要快。 我们有实力在，不会怕的，是自己的还是会是自己的，努力一定会有 回报的。 在射箭复合